咁啊，用呢个胸襟啊，同埋呢个层咧，又有比喻啦。譬如乜嘢咧？咁以后啊，落雨之前，系咪天特别嗌噶？系啊嘛。比喻天气空气特别运作咧，比喻众生未闻法法之前，心里边特别运作。我执特别重，烦恼特别重，吓、啊、呢、这个贪嗔痴特别多。哦，而家咧得闻法法之后咧，就可以放轻咗，放开咗呢个子宫嘅执着，心地开朗咗，就等于以后初情啦。你哋会唔会咁啊？听完法法咗之后，觉唔觉得好开心啊？觉唔觉得有啲哦？原来好多嘢谂唔通，我而家谂通啦，无谓咁执着啦。世事认真成苦海，何必理佢咁多啊？你有冇咁嘅谂法啊？咁呢个就等于以后初情嘅心境啦。哦，咁啊，呢个系譬喻嚟嘅吓。啊，清容升天，光入骨中，发明空中之有层相咧。呢几句说话咧，就譬如你闻咗法之后，能够依法起行，由观照嘅力咧，就有呢个心光显现啦。心光显现咧，就发明咗呢个思惑嘅微细妄想。啊，发现呢个思惑生灭不停。平常咧，你唔知道有思惑，思惑好微细。等于尘咁样，但你听咗法法之后咧，你由呢个明智即法咧起呢个观行即，咁你就睇到呢个思惑，睇到思惑，然后先停思惑吓、啊。你睇唔到佢咧，你冇办法停呢个思惑嘅。咁咧呢、这个尘相嘅尘嘅行相未细，冇光嘅时候唔见咧。就等于呢个思惑烦恼咧，系好微细生灭，系冇光咧，系见唔到嘅。必须要有呢个道智嘅见道啊，见道嘅智慧光明咧，然后能够发现呢个偏空离性之中有呢个思惑嘅生灭存在。啊，呢个系比喻。层质摇动咧，开空寂静咧，系显示呢个思惑嘅生灭咧，系呢个空嘅理咧系寂静，即系思惑生灭嘅地方就有偏空嘅真理，吓，亦即系当众生啊妄想攀缘呢个时间咧，就有不动嘅法性存在。二是思维。咁样谂法咧，就等于咧系以呢个道见道嘅智慧光明嚟观察，啊，得知真空嘅理性咧系澄然寂静，就譬如呢个空，啊，思惑嘅生灭摇动咧就譬如呢个尘，哦，嗱，而家我哋知道啦，法话一切众生不能得成菩提，啊，皆因呢个客尘烦恼所误，客尘烦恼啊。指乜嘢你知道啦？见惑、思惑、烦恼，啊，咁啊，见惑等于客粗显啊嘛，嚟嚟去去；思惑咧等于尘，哦，咁啊，空咧就等于呢个空理，啊，呢、这个主人咧等于六根嘅性。啊，我哋明白咗呢个客尘系动摇嘅。啊，不自嘅，不执着，即系表明白呢个色心咧，妄想系烹现嘅，系生灭嘅，不执着，放弃呢个色心。我哋明白咗呢个空同埋呢个指引咧，就系我哋六根嘅性，同埋呢一个真空嘅理。咁我哋明白咗咧，放弃呢个见思烦恼，诶，而证到呢个空理，咁啊成咗阿罗汉果咯。因为骄层二咧，系以呢个见或分别咧个行相粗显，就譬如客；以呢个见性上智不动咧，譬如子。呢、这个思惑咧，生灭未细咧，就等于尘； 直上三圣浸现咧，而空讲得系合情合理，好合法法，所以法咧就话意思噶，系啦，你讲得啱啦。咁啊，当法印证呢个焦层而讲得啱嘅时候咧，呢、这、一个时更咧，法咧由依大众中啦。即时而来，依大众中屈五轮子啊，屈而复开，开而又屈啊。为阿难言，以今何见啊？阿难言，我见而来八宝龙掌，众中开合。法告阿难，以见我手啊，众中开合，为是我手有开有合，为佛以见有开有合。阿难言。世尊保掌保守众中开合，我见而来手自开合，非我见性有开有合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法呢要试验下阿难是不是明白了什么叫做合，什么叫做止，什么叫做空，什么叫做尘，要试验下佢啦，因此咧就响大众之中咧，系生开呢个五轮子吓，屈埋之后咧又打开，打开之后咧又屈埋，咁然后咧话阿难啊，你见到乜嘢啊？咁咁啊，阿难话我见到佛嘅手啊。八宝轮掌众中开合，在大众之前又开又合。佛呢就跟着问阿难，是我的手开合啊，抑或是你的见性有开有合啊？这一点呢就是考验阿难是不是明白这个止和合的意思了。阿难呢一次真系叻仔，果然明白咗。佢话系我已经明白咗啦吓，手又开合，系你嘅手又开又合，唔系我见性又开又合。手开合咧就而呢个层而呢个合，见性不动咧又等于呢个止呢个空。哦，所以他明白了这个意思，他所以说世尊啊，我见你的手众中开合啊，你的手有开合啫，不是我见性有开合。那法又跟着再追问他，谁动谁静，边个动啊，边个静啊？阿难说佛手不自而我见性尚无有静啊，谁为无自？法言而是啊！呢次答得啱啦，哦，每一次讲都系讲错说话，啊，呢次啱啦，哦，佢法咧就见阿难啊，吓，呢次几叻，又明白咗呢个止同客嘅意思，系唔系真明白，亦假明白啊？或者系多问嘅缘故咧，一时咧系辩驳啫，咁所以咧再追问佢，边个动啊，边个静啊？阿难呢一番系真系明白，佢话法嘅手咧有开有合，法嘅手响度喐紧啫嘛，我嘅见性根本就冇喐到，根本就冇所谓静啊，点会有动得噶？真系见性啦，呢、这个呢次吓，阿难咧系已经明白咗见性咧系离咗动静而上啦，所以咧佢答啊，法手不自，而我见性上无有静。谁为无字呢？所答是讲得啱，法话认可佢，是啦，啱啦，你讲得啱啦。咁于是呢，二来啊，又响佢个轮手掌里面飞出一道宝光，唔系飞刀啊，飞光啊，两个手啊，光线飞出去，一道光咧去到我阿难嘅右边。阿难咧就拧照头咧，即刻睇一睇右边吓。嗱、啊，在阿难右，即是阿难回首右喷，右放一光在阿难左啊。阿难右则回首左喷，佛告阿难：耳头今日啊，因何摇动？阿难言：我见而来出妙宝光， 內我左右啊，我顧左右，公頭自要動。法前一科咧係以個手開合為境，就顯呢個見性係無動靜嘅。而家咧非一個寶光啊，響阿能嘅左右咧，係目的咧係令阿能響自己嘅身上係睇到呢個見性不動。因此問阿能，佢話：喂，你今日個頭啊做乜嘢？左右擺動啊！咁阿能話：我見到佛出到微妙嘅寶光啊，嚟到我左邊、右邊，所以我咪由左邊睇下、右邊睇下咯。咁我頭咧就會動啦、啊。咁阿能以噴佛光左右頭動，為以頭動，為佛見動，世尊。我头自动，而我见性尚无有止，遂为要动，发言意思。啊，而家证明阿能叻咗啦。啊，发嘅意思，放光令到佢喐咧，就系、是、令到佢头左右要动咧。目的咧系检查佢阿能啊，系唔系明白咗呢个见性不动？阿能咧，既然知道。见性系心非眼啊，咁啊呢个咧，呢个心系咩心啊？系真妙妙明嘅真心，系无形无相嘅，边度有动咧？咁阿能明白咗啦，咁所以佢话我嘅头自己动啫，唔系我嘅见性有动啊，因为我见性根本就冇停止动，冇所谓停止，冇所谓动动，咁点会有喐啫？咁佢明白咗啊！最初咧系明白见性是心非眼啊，而家咧又明白咗见性咧系主人，系等于空间啊，唔系客唔系尘。咁咧法咧哦，你呢次真系定，所以法咧话我今实现告矣，知有智者要有譬如得开悟。咁而家咧真系咧令到阿能开悟啦，系咪啊？咁啊，阿能开悟啊！吓，法话意思系啦，啱啦，你讲得啱啦。咁，咪于是而来咧，就讲俾大家听啦。点样讲啊？佢话普告弟众，欲佛众生啊，要以摇动者明知为尘，以不智者啊明知为客。以公阿能头自摇动啊，见无所动。又以公我手字开合见无书卷啊！呢度咧系总结，系法咧系总结第一分显示是见性是心非眼，第二分显示咧系见性不动啊！咁两分开始咧系都系以呢个客尘。同埋主空嘅道理嚟顯示呢個見性係指引哦，咁所以咧，最後咧法咧總結啊，話俾大家聽，法會大眾聽，佢話可惜啊，嗱，而家阿難今日開悟啦，明白見性無動啦，明白見性係真心啦，啊，唔係客唔係塵啦，但可惜一切眾生都唔識啦。假使跟其中有一个人欲佛有人欲佛，假使跟有一个众生能够明白的话、啊、而这明白什么？明白这个摇动的这个就是尘，摇动的就是空，不智的就是客、啊、停留的就是止人、啊、如果他这样明白的话呢，咁佢就唔会再执着呢个尘同埋呢个客嘅乜嘢烦恼，不执着呢个见思烦恼，妄想执着，咁佢就证得呢个真空嘅理啦。咁可惜大家都唔知道，咁你而家睇下啦，你睇下阿能嘅头啊，自己有动啫嘛，佢嘅见性根本就冇喐到噶。你又睇下我个手，我手有开合啫嘛，我。 见嗰个见性咧，系冇话伸出去又合啊。我手咧伸出去拉埋嚟，系有书卷，但系见性咧冇话伸出去又拉翻嚟嘅。见性系不动噶咁。咁啊，以下咧十分显见咧，都系讲呢个道理。哦，都系显呢个道理，但系你哋未听过呢、这个十分显见啊。如果我讲出嚟咧，我相信你哋都唔会明白噶啦，因为背个经文，你睇明白先再讲。嗱，经文里边有话，以下咧，第二分显见，讲嘅生有老，有细佬哥时候，有老嘅时候，见性咧，见何嘅见性咧不变咁，咁啊，等于乜嘢咧？等于呢个真心咧。随然咁，所以咧就有呢个生死咯，就等于乜嘢啊？而客而尘咁，见性咧系不变咧，就等于主而空咁。于是咧第四分、第五分、第六分都一样啦。哦，自己睇落去 ，OK。云何以金？以动为生，以动为景，从此其中念念生灭。为失真性，颠倒行事，性心失真，形物为己，轮回时中自取流转。法咧就话嗱，阿难而家今日明白咗啦。妄想执着烹然心，就系等于客等于尘，不停嘅。而果见性咧，这个见咧就系心，心咧就系性，就系真实嘅。真实咧就等于主人，等于空。不动的假施根有个众生能够这样明白的话，他就不会再执着，就不会再作业，就不会流转生死了。可惜你们不知道呢，现在你安能知道？云何以金以动为生以动？你安能既然是知道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以动为心，以动为境呢？这个说话怎样说呢？就是怪责阿难，你既然知道头是要动，见无所动，手有开合，见无施展，那你就不应该再执迷不悟了。为什么你今天仍然以这个动为生，以动为境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仍旧执着这个四大的五蕴色身是为你的生，仍旧执着外面的层缘呢，这个烹然的现影的心呢，是为实我，为你的我，是真的有个我存在。而这个动呢，是为你所有的动为境，以动为境，就是说它执生何大地，所有宇宙跟一切形象界，执为实有。你既然知道一切法是妄想执着，而客而尘，不是实有的嘛？为什么你还要执着？这些是我的，我贪啦，我嗔啦，我痴啦，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？你知道是心非眼，这个你就不应该，这个是假我嘛，就不应该执着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法，不应该以动为心，以动为境。自从此其中是什么意思呢？自从最初一念无明妄动为始，直到成佛为终，这一段时间里面一切众生都是逐迷增逐妄，认妄为增。什么叫做迷增逐妄呢？迷了这个真心而起这个执着，就是迷增逐妄咯。认妄为增呢，以为这个烹然心就是自己的心性，形妄为真咯。因此呢，念念烹然于这个生灭的曾经，以纷扰扰相而为心性。因为这样念念生灭，就遗失了你的真心，遗失了你的真心就颠倒行事咯。遗失真性呢，就而等于起惑，是烦恼。颠倒行事呢，就是作业。既然作业呢， 就失咗呢个直上心性妙明嘅心，唔失就等于失。因为呢你妄认四谛物质为自我为自己，又执着生何大地为实法是我所有，所以呢就遗失了你的真心。这个就是惑。认物为己呢，认这个妄想心作为自己呢，就是业。既然有烦恼的惑而作业呢，就会依这个业而感这个果，受这个报，轮回依这个六道生死苦海之中，自作自受。所以佛教呢是讲一切呢是自作自受，没有哪个是阻止你去做善，也没有哪个是叫你去做恶，是自己去做的，好自由的。所以呢不是上帝操纵我们，是自己操纵自己。哦，是自己操纵自己。那啊，这里呢教授讲个故事啊。有一个徒弟很调皮，成日呢都搵諗啲古古怪怪问题问佢师傅，但佢师傅就好叻，乜嘢都答通佢。有日呢佢就去旅行，郊外旅行，睇见隻牛俾人哋绑咗响坡士嗰度，弹弹转转嚟呢边又冇办法走开，转嚟嗰边又冇办法走开。咁於是佢就諗到，嘿，呢次得啦，呢次我有辦法難到師傅啦。咁於是呢佢就走返去問師傅，師傅師傅，乜嘢叫如何談談唔轉呀？咁佢師傅點話？只因性不斷。佢話，哎呀，呢次都諗唔到你，你又冇睇到，你點解知道性不斷呀？只因绳不停，一条绳绑住只牛嘛，每只牛呢度转又冇办法走，转嚟呢边又冇办法，氹氹转转嚟转去都转唔甩。咁佢话呢次问到师傅啦，师傅就话只因绳不停，真系因为绳绑住佢走唔甩啊！系师傅啊，我真系佩服，我真系要顶礼俾你啦！你咁叻嘅，你睇唔到你都答得到我嘅。师傅话：我讲嘅系道理。你讲的是事相，我讲的道理是什么？如何氹氹不止，为什么在这个世间轮回来来去去不停止氹氹不止，在生死轮回里面就因为烦恼绑住你不停。这个故事就是在这里，因为氹氹不止，就是我们众生自作自受，自己作业绑住自己，氹氹不止，那里轮回不停息。所以呢，这个世间上最大的恩人是哪个？是自己。最大的敌人都是自己。自己呢有好好把握呢，自己呢向这方面走就成佛，向这方面走就做众生咯，向这方面走就快乐，向这方面走就痛苦了。是吧？所以佛教好就好在这里，我最初信佛都是为了这里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三岁就出家了，但我都不是几信佛的，不识啊嘛，不识，真的有些遗疑，等到智慧开的时候，读了几年书的时候，是有些遗疑，有些遗疑，究竟为什么出家？人家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出家，尤其是我读书的时候，但是十岁八岁 十岁到十五岁这段时间是很遗疑，为什么要出家？点解要出家？嗰样唔懂。后嚟咧，十五岁、十六岁开始见到海老法师啦，哎，明白啦。哦，嗰阵时明白啦，为乜嘢出家？点解要应该出家？啊，而家就为咗斩条呢条绳咯，系嘛？呢条绳吓残啊，唔好做吓啊，唔好做残啊，要做主人。哦，要有自己嘅空间，要做主人。咁啊，呢个好有意思嘅佛教系佛法系咪啊？是